暖阳光缓缓地照进庭院里，红色气息弥漫在空气里，阵阵的鞭炮声回荡在巷子里，震耳欲聋地传到我心里。我说声恭喜恭喜你，祝福你天天无后期，粉红色泡泡装满你我的约定。我说声祝福祝福你，恭祝你事事都顺利，全控制握在你的手里。一起来恭喜恭喜， 实现就是幸福的真谛，一起来恭喜恭喜。